不是苍蝇，比苍蝇大，蚊子，说比苍蝇大了，哦，对对对，那什么啊，蜻蜓，嗨，什么月份哪有蜻蜓啊？那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看这图，哟，这不是马蜂吗？这不是，还不是一只，屋里面有马蜂，嗡嗡这飞着，哎，老安说不对啊。这不是一只，我看数了数得有四五只马蜂，这咋哪儿飞来的呀？是可说呢，找找吧。俩人就分头找，老安进了洗手间，洗手间呀、啊、边上有一飘窗，就是一窗户。老安啊没多想，他想在什么地方啊，在哪儿，把灯开开，把这飘窗啊很无意识的往洗那么一掀，嚯，了不得了，就这么一掀，打这飘窗里头呜飞出一朵云彩，黑压压的一块云彩，呜，瞬间把老安就围住了。老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别瞎掰啊，屋里头哪有云彩呀、啊？它不是云彩。老安掀开这个飘窗不要紧，一看，好，飘窗里头啊，也不是什么时候跟那儿结了一马蜂窝。他这把飘窗一掀，马蜂一受惊吓，呜下子就飞起来了。几十只马蜂，好家伙，这个黑压压的就奔老安过来，那可不跟个黑云彩似的吗？老安哪招架得住？哎，喊他表弟，快快快快过来，快出事了！哐当，往后一仰，大仰巴脚的，哐当躺地下了。马蜂过来，没头没脑的照着老安就一通乱叮。等他表弟过来，把这个马蜂都轰走了，再看老安，哎呀，看不得了。这脸上啊手上啊都全是包，呵，哎呀，疼得难受，而且还有点发麻的意思，又是说话，哎呀，不，怎么了，说话不利落了、哎、快打打120救我、啊、得，他那马蜂是带毒的，您知道吗？送到医院，经过这个救治倒是没大事儿，但是呢他心里头懊恼啊，找这宾馆您怎么弄的呀？哈哈，宾馆说，对不起啊，这个不是，你这宾馆的房间应该每天都收拾啊，这地方凭空多一马蜂窝，你们不知道啊，你那服务员干嘛去了啊？这个房间好长时间闲置不用了。哎，您说这宾馆是不是也有点责任呢？还有那个事儿呢，哪个事儿啊，喝酒喝死了，哎呦我天哪，怎么又出这事儿？是啊，以前就有过吗？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发生在北京啊，不是，这个苦主是北京人啊，姓陈，老陈的故事啊，刚才说的是四川老安，咱们单表北京老陈，老陈干嘛的？给人家车和事儿的，哪有这么个职业？嗨，就类似中间人似的，他这个信息灵通，什么地方啊要搞个什么工程，他这边呢再去给你找这个相应的建筑单位。你们之间商量好了，哎，他中间出头，就干这个工作的。那么这是在北京啊。那么头些日子呢，有个朋友是重庆的，跟他说你过来一趟，就是工程上的事儿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你中间呢，你也给是吧？我们颠沛颠沛，合计合计，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做买卖的事儿吗？老陈挺高兴，够奔重庆。到那地方之后呢，大伙儿一看，哎呦呵，好久不见啦，老朋友，走走走，吃饭去啊，咱们吃饭喝酒，白的皮的啊，就赶紧上吧。这重庆人喝酒啊跟咱北京人讲究不一样，我在重庆去那儿玩过，那儿有亲戚，他们那儿喝酒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在这个火锅店里头，重庆火锅您知道吧，呵，那可是啊一绝哈。那么这个火锅它辣呀，它必然得有那个饮料啊过来把这辣的给冲淡一下，要不然没法吃啊。这个反正我是够呛啊，你们可能有的朋友人家好吃辣的也许能受得了，我够呛，它那微辣我吃的那感觉就约等于咱北京火锅店重辣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席间就得要酒，重庆人要酒，火锅店里面来说要这啤酒，不是说要一瓶，也不是要两瓶，不这么吝，怎么吝呢？叫要一件，哪个字啊？就是一件小事的那个件，给我来一件啤酒，这一件啤酒就是六瓶啊。哈啊，对了，而且人家一张嘴没有要单瓶的，都是一件，咔咔咔拎过来，喝完再来一件啊，这他是这么个讲究。当然这老陈他们 到了重庆之后，晚上跟重庆的朋友一块吃饭喝酒，是不是吃了火锅我不知道，反正是喝了不少酒。当然后来他有五哥们儿，就在重庆啊或者哪儿的啊，反正都是一块做买卖的，这哥五跟他一块吃了饭。这五个人说呢，老陈呢本身酒量就相当的惊人，哦，能喝，这白酒照二斤开啊，这不含糊。但是这玩意儿咱也没证明过，也不知道，老陈他自己也没法说话了啊。为什么呀？死了哟。您说别介，怎么出人命了？您听我说呀，当天晚上到重庆，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先商量正事儿，商量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。吃饭，哎呀，开始啊，呵啊，摆上酒摆上菜，推杯换盏。说是后来这五个朋友讲话，老陈没喝多少啊，也就喝了那么三四杯白酒吧，或者说三四两，就对他来说这就不叫事儿，也就是润润喉咙漱漱口，很好啊。说是喝完之后呢，是有点感觉啊晕晕乎乎的，说话也不太利落了，但是这说话表达没问题，还能抽烟呢。说是咱们就吃完饭啊尽欢而散，咱们就回酒店歇着去吧。老陈站起来，哎，那么一摘呗，边上朋友一扶的，哎，怎么了？我说大哥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有点发晕啊，没事，我们搀着你。当也没，反正也能自己走。回头回了宾馆，到了这个屋里头，倒头便睡。大伙儿也没多想，赶到过了一会儿，他另外一个朋友啊，说到房间里去看看老陈啊，说是睡着了没有？因为喝完酒了，也怕他有什么事儿啊，比如说这吐了呀，或者怎么着，需要人帮忙啊，捂的。哎，结果进门一看，哟，老陈这状况可不对呀！哎呀，这玩意儿，这人怎么没反应了？怎么推怎么叫都不搭理，这不是睡着了呀？这别是晕过去了？哎呀呀，赶紧打电话，叫救护车送到医院。哎，结果很不幸没救过来，这个人走了。走了之后啊，老陈他们家属不干了，说这哥五个，你们这酒友，你们都有责任。是吗？因为你们跟他一块喝的酒，他这个不胜酒力出了问题，你们没有尽到朋友照顾的这个责任呢，打官司告状给告上法庭了。当然这哥五个呢也喊冤，哎呀，这个我们挡不住他呀，这玩意儿您这不是啊埋怨我们，你这事儿他扯不清啊。但是呢提了个醒儿，倒不是说旁的啊，就是平常朋友在一块聚会啊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，更多的是劝酒的，很少有说给挡酒的。这大伙儿也不是出于恶意，就说嗨，出来高兴嘛，你这难得喝一回子，来吧来吧，多喝啊，这个没事，反正就这一回，以后不喝了不完了吗？咱们这个年半月碰不上，你看他有这种心理。所以呢一般而言，就是哥们弟兄好朋友出去三五成群出去吃饭喝酒，很少有去说哎咱们啊，打住啊，到此为止。除非这席间有人会说我开车，那甭喝了。大伙儿都明白，都有这个意识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吗？所以呢这个就提了个醒儿，就是为了朋友好，不是害他们，那您还是多长个心眼儿，多当个婆婆嘴，多唠叨唠叨，行不行啊？不行别逞强，哎，多说说没亏吃，是吧？你这个好多事儿都是想不到的事情啊，讲个小笑话吧，也不叫小笑话，就是出去吃饭呐什么的，还真的得多加小心。我就不说哪家店了啊，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就是咱北京三里屯那边头些日子的事情，说有位女士跟几个朋友，三里屯那边呢是办事儿是怎么着聚会，这个饿了，让咱吃东西吧，吃什么呀？这儿饭馆挺多的，你们说吧，挑着吃啊，咱们挨着盘吃啊，别介呀，那不撑坏了啊。咱就吃面条吧，这不是有一家店铺是卖面条的，去，几个人跟这吃，每人要了一碗面，要了点什么串儿五的，哟，也不少钱呢。你别看一碗面啊，这喝着一碗面，这家伙尤其是其中有一位啊，就这位女士啊，这算是吃着了啊，吃着，哎呦，吃着了，别的他那些朋友都没他吃的地道。怎么地道呢？嘿，要不怎么说这面条这家伙有来历呢？面条啊，吃到最后，嘿，碗底儿里面搁着一节电池，哎，啊，没听说过，这干嘛？这跟我们这充电来了？嗨，那他也不能搁碗底儿里头啊，可说呢。 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后来人家不干了，说怎么着吃着吃面怎么吃出电池来了？你说道说道啊，这店主还出来还给对付啊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哈，我们这个下面条它有计时器，知道吧？一大锅，哎，您知道吧？大锅边上是个计时器，面条里面是没电池，计时器上有电池，要不然它转不了，知道吧？那怎么这电池跑面条里？您听我说呀。它这个计时器它安的不结实啊，这个盛面条的时候吧，这大锅一晃悠，咔嚓啊，这个计时器掉锅里了。我的天哪，呵，我们赶紧给捞出来了啊，就怕大伙吃着恶心。那他已经恶心了啊，对，反正我们捞出来之后倒是没大事儿啊，反正挨着盘也给您都盛到碗里去了，好吗？但是计时器是捞出来了，那个他那电池就没捞着啊，结果您看端上来让您给捞着了，很好嘛。为这个人家不干呢，顾客说索赔啊，所以说嘛，还有那个事儿呢，你说这象牙是不能往回带的，知道吗？哟，您说这还用说吗？象牙这是大象受保护的，咱们国家有一大个子打篮球的大方脸啊，大个子长得挺憨厚朴实的，大眉毛浓眉毛大眼睛，是不是啊？打篮球那哥们儿嘛，叫什么姚晨呢？哎，讨厌，那是演员啊。对了，弄混了姚明啊，哈哈，这不头些日子拍了一电视片吗？还那个电视台播出的，到非洲去，人家作为这个形象大使啊什么的啊，名人嘛，这个保护大象，保护野生动物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，所以这个猎捕大象就是。看中这大象啊，它这个牙齿那象牙呀，说是哎呦这家伙，哎呦这个好啊，倍儿值钱，怎么地的？那多年前，那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，现在有了，这个象牙是不许可买卖的，更不能说像咱们国家海关啊，你要往回带，查获了以后，这可是罪过，没跟您开玩笑，有这给逮起来的，一女的，那北京晨报的报道吗？说这女的呀。他这个也挺有意思哈，他在这个法庭上啊，跟这个有关的像这个司法人员还解释呢，他就是打这个科特迪瓦非洲国家不是吗，带了六根象牙进海关，让海关给拦下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土特产。哪儿的土特产啊？非洲土特产。唰啦一拉包，海关人员说倒是啊，他倒是土特产。可不非洲土特产吗？象牙得了，扣下了。这个不许可啊，你这犯法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还不能马上法办你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象牙我们得经过鉴定啊，看它是真是假啊，这个它这个价值决定对你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制裁啊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然后就开始经过鉴定，鉴定之后发现这六根象牙价值60万人民币。把这女的逮起来了，上法庭，人家说了，这个你得要判刑。哎呀，上法庭还说呢，你看我都没往那儿想去，我就说从国外啊，你看他们那儿有什么新鲜东西没有，是吧？我倒是想从他们那儿，是吧，带点什么臭豆腐啊这个兀了草什么的，嗨，他没有那玩意儿，他的特产就是象牙，是吧？所以我就弄了几根象牙，我没想走私。但是人家说了，司法人员问他了，你没想走私，那你去科特迪瓦干嘛去了啊？我是那什么，我前夫啊，我前夫，因为我是离婚了，我前夫在科特迪瓦做生意啊，我是去看看去，到旅游吧，旅游吧，旅游。你在科特迪瓦、啊、待多少日子呀？啊，我是那什么，我就待了一天。啊，一天？对呀、啊。司法人员就问这女的，待一天大老远跑非洲去，不是你这个这不正常啊，待一宿就回来啊，我呵呵走马观花、你这有嫌疑啊，你说你不是诚心的，不是走私，但是呢你整个这个过程你的行为说明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得了，准备到法庭上接受法律制裁吧，反正走私那是不许可呀。不光走私不许可，哎呦呦，再给您讲一档的事儿啊，还有一个两少年不学好啊，太残忍了。这什么事儿呢？安徽的事情。 这安徽合肥啊，头些日子发生一起案子，老两口深居简出，在一个地方，就是安徽市内啊，租房子住，平常跟周围的居民这个点头之交啊，他们也不熟，平常在这个小区里面呢也很少见着他们。但是呢，哎，有这么一天，这他们家里面突然之间噗着了把火，把街坊吓坏了，赶紧叫消防队把火灭了。大伙进去一看，嚯，老头老太太让人杀了，不是让火给烧死熏死的，不是，他身上有伤，这伤啊，受这伤是着火之前受到的伤害，那就跟火没有直接关系吗？也有啊，放火的人是谁呀？警方啊，顺藤摸瓜，根据各种迹象，为什么呢？首先，老两口没有什么结怨的什么仇人之类，那么大岁数了，深居简出的，能有什么有仇有恨的人呢？那什么人下此毒手呢？这什么人狼心狗肺，心肠这么歹毒呢？嗯，您猜怎么着？俩孩子，俩半的男孩，一个是他们安徽当地肥西人，还有一个是河南郑州的，岁数都不大，十几岁，干嘛呀？认识老头老太太吗？不认识，根本就不认识，是素不相识。那为什么下这样的狠手呢？干嘛要杀人呢？问他们，抓起来之后问他们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干这个事儿？嗨，我们就是为了练胆儿。什么？练胆儿啊？他是这样的，那个我们呢是玩游戏啊，我们俩人就是玩游戏认识的。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俩人就合计，因为他们玩的那个游戏啊都是那种打打杀杀的，反正我也不懂啊，咱也别说是什么游戏，好像这游戏有什么毛病。其实呢，玩游戏的人多了，你一定说这人玩游戏他就一定能学坏吗？那可未必，这跟人跟他的这个教育、个人的生活环境、他平常接触的人也有一定关系，跟他个人道德修为也有关系。这俩小子就够可以的，俩人在一块玩游戏，玩着玩着认识了，就商量，哎呀，老是虚拟环境这玩不过瘾，因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就是杀打，哎呦，乒了乓了，呵家伙啊，杀了人之后我去哪儿去，我满血复活，就那个啊，那玩意儿，这个东西他你说什么血呀，什么刀的，这个都是游戏里的东西啊，它都是假的呀。啊，对呀，假的怎么办呢？他没有真的呀，没真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是吧，我们玩游戏都玩到这个境界了，我们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来他一票啊，我们真杀俩人怎么样？我的天哪，就这个主意，俩人出来之后竟然一拍即合，走着，俩人汇合好了，然后就开始寻找他们下手对象，就瞄准了这老两口子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儿女在身边，这都是孤老头孤老太太，对付他们这俩年轻人合计着合适，便于下手。于是乎呢，夜静更深，这俩小子拿着凶器到人家里面，将俩完全无辜跟他们一点瓜葛关系都没有的两位老人家是杀害了，而且还焚尸灭迹，在那之后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，等待他们必将是法律的严惩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姐们儿哥们儿。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